若是漫天亮，处人群内也是仍孤独。离乡后，我是异乡人，回回头望各路长，盼我家乡朋友都快乐，而父母也健康，心舒畅。你如是海，仍那么漂亮。离别你，每天都觉漫长。风，它孤身走天涯，但风不须故乡。知不知北风吹时，仍愿你不要着凉。如他日再聚一场，各人过事有没仍一样？涂改是岁月专长，有谁能没变样？盼我家乡朋友都快乐，而父母也健康，心舒畅。你如是海，仍那么漂亮。离别你，每天都觉漫长。身走天涯，但风不须故乡。知不知北风吹时，仍愿你不要着凉。知不知心透哭时，是你使我自强。